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由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的歧视云何？咁呢一部普明品呢，这个意思就分为两部分。咁我哋从前啊，啲几晚所讲嘅前文呢，就系多部分呢，就系解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呢，就叫做系观世音，就系话如果众生啊有呢个水难啊、火难啊，或者刀兵啊、贼难啊。或者有这个扭鞋枷锁啊、刀杖的灾难啊，或者有这个贪嗔痴的三毒啊，或者是求男求女啊，那么如果我们一心一意啊，是受持读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话呢，那么观音菩萨就会沉声救苦。咁世音呢，就係世间人面观音菩萨嘅音声。咁既然有求菩萨呢，就以呢个慈悲嘅智慧观察啦，咁就沉声救苦啦，所以呢就专称佢为呀叫做观世音。咁从头先所念呢一段经文开始呢，直至到下所谓呢是有关呢这个观世音菩萨是以何因缘啊是由此个娑婆世界，就是说无论他是三十二应或者是讲这个三十三身，都是说明观世音菩萨呢是普门示现啊，所谓应以何身得道者，观世音菩萨就现呢哪一种身呢来到化道他，例如现佛身啦、现声闻身啦，乃至到同男同女身啦、比丘比丘尼身啦，咁注重于呢这个普门示现。咁现在文中话他无尽意的百佛言，咁无尽意菩萨呢就是禀白于佛，咁同佛讲啊，他说世尊，咁此一句呢就先嚟呢是尊称佛，他说世尊啊，他说观世音菩萨是云何由此娑婆世界，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要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我先就解释什么叫做娑婆。印度话他叫娑婆，中国话他叫堪忍。为什么他叫堪忍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苦恼的众生，无论他这个肉体所谓生理上有这个生老病死，或者这个心理上有这个贪嗔痴慢疑我见疾度共高啊，这些这样的烦恼，所谓若身若心的烦恼啊，本来呢都是逼迫我们这个人，照理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警觉所谓人世无常啊，一起不来转眼的便是来世的了，那么应该要把握时机呢去修行，然后断离啊这个身心两种的痛苦才是对的。但可惜世界上的人有几多个是真能觉悟呢？即使他能够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真真正正实行起来又有几多个呢？那么既然不明理， 即使明理，但系唔肯实行，就即系唔得到解脱啦。咁啊，所以咧就生生世世啊，响呢一个世界里边，所谓流转六道啊，佢能够忍受，咁啊叫做堪忍。即是话咧，佢冇半点啊求呢个出离之心。例如好似你劝佢啊，系戒杀放生，唔好食肉啦，净系呢一样啫，就已经咧就好难做得到啦。咁啊，如是啊，你话从细至大，直至到老死嗰日又为止啊，你话佢一生食咗几多肉，杀咗几多个生命咧，等于话欠呢个肉债，欠呢个命债啊。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咧，真系唔知要几多生几多世啊，先至还得清。好似我哋嘅人买间屋啊，唔够钱，俾咗第一次规定几多之外百分几啦，咁啊你余下嗰啲咧，可能分十年，可能分二十年啦，咁啊佢慢慢去还。嗱，咁啊为一间屋啊。咁啊，差唔多净系还债咧，就还咗大半世。咁啊，但系都有好多人咧，佢借钱买屋啊，佢愿意忍受咧，俾呢个贵嘅利息嚟到慢慢咧去还。嗱，咁啊，我哋以此类推都系一样啊。其实世间咧好多苦恼，做人咧就系最苦嘅。咁啊，但系佢咧以为系乐啊，佢唔肯咧。修行这个离苦的方法，所以就叫这个世界呢叫做娑婆世界，即叫做堪忍世界，一切的痛苦他不求出来，他能够忍受啊，因此呢就叫他为叫做堪忍世界，即是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教主释迦牟尼佛呢所主持所以教化的众生的国土。那么现在说观音菩萨他本来就是西方的大菩萨，那么为什么他会从西方那么走到我们这个东方的娑婆世界来呢？我话云何系由此啊？呢、这个娑婆世界，咁云何地而为众生说法啊？嗱，咁佢来到呢个娑婆世界啦，咁佢就点样啊？同我哋啲众生去说法讲道理啦，来到咧劝服我哋去信佛去修行咧。嗱，咁啊方便之力，嗱咁啊度众生咧。就有好多种方便的，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的嗜好不同，那么因此菩萨度众生呢，这种的方便权巧法呢用起来呢，那么也都有好多不同，那么方便之力。那么这树如果从这个物中来讲呢，就是叫做三物加持，如果从这个显教这方面讲呢，就叫做身口意啊，是三轮直正。那个观世音菩萨云何由此娑婆世界，那么由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这个身啦。那其实观音菩萨呢仍然啊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他没有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只不过呢他是这个应化身，其实这个化身呢仍然呢是在这个极乐世界不动如鱼，而遍于这个娑婆世界啊，所谓叫做身物加持。那云何而为众生说法，说法就用个口呢？那么既然观音菩萨仍然是在极乐世界，所以他说法呢仍然是在这个极乐世界啊， 只不过呢他跟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有缘者呢，那么都可以闻到观音菩萨这个说法的声，而好像为自己的讲经说法一样，那这些叫做口蜜加持，口业是不可思议。那么用种种的方便之力用来到化众生啊，都不离一心啦。咁啊，所谓呢个意物加持，即系心物加持。咁啊，在呢个显教讲咧，就系呢个意轮咧就清净。所谓菩萨系乐却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咁啊，响极乐世界都可以咧现种种身咧，说种种嘅方便法来呢个世界咧，系度我哋嘅苦恼众生。嗱，咁所以呢一段起文咧，就系说明啊，菩萨嘅不思境界，所谓身口意都三物加持。吉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道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讲明菩萨啊最高系现呢个佛身，就系如果有一类众生啊，佢个根性咧系猛利，佢亦都同时咧系修福修慧，希望福慧圆满，成就两足尊同佛一样啊！而且佢又发大菩提心，自度就兼度人，所谓四宏誓愿齐修啊！咁啊，既然呢个人系有心求佛道啦嘛，所以观音菩萨就现佛身啦。所以话若有国土嘅众生，佢应以佛身得道者，应该咧系以呢个佛身啊来到咧系度佢嘅。咁啊，观世音菩萨就即现佛身就以为说法。嗱，咁啊，现佛身就系身业清净啦。咁啊，现咗佛身以为说法。咁就说法清净咯，嗱应该以佛身得道嘅，而现佛身，咁啊呢个应该用嘅应该以嘅咧，就系、是、表示咧菩萨啊，所谓呢个意轮咧，呢、这个意物啊，就系、是、清净，嗱咁所以咧，亦都咧每一段咧都具足所谓三物加持，这一段呢就现佛身。他应以辟支佛身得道者，即现辟支佛身就以为说法。那么此一段呢就是现这个辟支佛。辟支佛呢就有两种说法的。一种就是叫做圆觉，一种呢就是叫做独觉，即是说以梵语啊，印度话叫做辟支佛，中国话呢亦名叫做圆觉，亦名呢叫做独觉。那么它为什么叫做圆觉，为什么叫做独觉呢？那独觉就是独自自己修行觉悟，它所谓出无佛世啊，他修行的时候根本佛都不在那里，入了灭的了，但是他很有善根，他自己有一种觉悟。那么他怎样修呢？他就在你的水边或者你的山林之下，他就打坐。那么他修什么法呢？他就修这个生灭法。咁啊，点样生灭啊？就系、是、春观百花开，春天嘅时候啊，所谓百花都开放，雨水滋润，嗰啲花开得好靓。 但是曾几何时啊，到秋天啊，好多嗰啲树啊，都渐渐咧变色，变咗黄色。慢慢咧，随住嗰啲秋风啊，都吹落地，花都谢啦。咁啊，佢因此唔得啊，呢个世间咧，一切法都系同嗰啲花、同嗰啲树一样啊。有时是好好，但是呢落极就生悲啊，总有呢是圆速之一日，如同那些花那些树一样啊，春天好茂盛，一到这个秋天呢就冚唪唥都变成黄叶，都变成残花了，就如同我们的人啊，咁幼小的时候是好得意的，好精乖，好趣致，所谓呢个面咧冇半条嘅皱纹，所谓肌肤都润泽啊！但系曾几何时，一年一年咁一个咧，嗰、那个面系有好多嘅皱纹。就算你点样搽粉去补佢啊，你都好难以掩饰咧呢个面部嘅皱纹。咁而身上全身嘅皮肤咧都系行嘅，肯定就冇年青咧咁润泽啦。啊，咁再过一个时期咧，都直情咧系死添啦。啊，普通话佢就玩完啦，啊就此咧就结束。咁因此咧，佢觉悟到啊，呢个人世间系无常，一切法都系生灭。咁佢因此悟道啊，佢唔使人哋得教佢嘅，呢啲纯粹就佢自己嘅善根咧所感，咁啊因此就称为佢就独觉，独自咧自己修行而得以觉悟。嗱，咁啊第二种咧，佢就圆觉啊，圆觉咧就修呢个十二因缘而觉悟。嗱，十二因缘咧就有十二法。就是通这个三世因果，就有这个顺观，有这个逆观。顺观呢就是生死了，既然通于三世，从此生生世世呢都被这个因果支配，不能了脱。那如果逆观呢，那就不同了，逆观呢它就烦恼一断，不会造罪业，就不会感苦果啊！从此一了就百了，一断就百断。嗱，咁啊，边十二种呢？第一就是无明，就是属于过去啊，所谓无始以来我哋一念不觉的烦恼嚟嘅，咁就叫做无明。无明即系无所明了，就咪就黑暗咯。嗱，咁啊，无明咧，呢个烦恼啊，系属于呢个心烦，系我哋心理上咧个烦恼，就唔可以咧，好似系一件物件咁啊，话嗱，呢个就系无明啦，系冇法子咧，系攞出嚟俾人睇嘅，就系只不过自己呢个自心里边咧，你唔觉就系叫做无明。就是冇咗呢个智慧个光辉啊，成为呢个烦恼嘅黑暗。咁既然黑暗啦，咁就无明啦，冇咗呢个光明咯。咁由于佢系心法，所以就唔可以攞出嚟俾人睇嘅。嗱，咁从前咧，咁有位法师讲经啊，嗱，咁讲经就只系一位法师啦，但系底下听经嘅人咧。就冇定啦。如果呢个法师人缘好，可能系一千几百；如果普普通通嘅三五百；啊，如果人缘唔好嘅咧，可能三几十。咁啊，不论个多少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咧，唔知佢系有意同呢个法师为难啦，就抑或系真正唔懂，要请问法师。咁佢听到呢个无明两个字啊，佢就起身啦，递嗰只手。个法师啊，我有个问题咁啊。 法师问你有咩问题啊？咁如果我系能够明白嘅咧，咁我都尽量答解你个问题啦，令你明白多啲啦。咁佢话法师既然讲无明，咁究竟无明系点嘅咧？我好难以明啊，真系无明啦，我真系根本就唔明。咁呢个法师都睇到佢咧，系有少少唔系几礼貌。有少少都故意为难，咁啊呢个法师咧，咁佢坐喺度讲经同我一样啊嘛，佢索性佢就唔讲啦，咁佢就视埋只眼，咁啊坐喺度，啊，咁啊嗰个问嘅人咧，啊，咁啊见到佢问都一问，过咗几秒钟啦，法师唔单啊静坐，佢直情佢都唔出声添啊，闭埋只眼，咁佢又再问个法师啊。佢你冇听到我讲话噶，佢话我问你啊，乜嘢叫做无明？咁啊，点解你唔出声咧？你都话明啦，尽量答复我噶嘛。嗰啲我你唔出声咧，咁啊呢个法师听佢咁样一问咧，又再问啦，佢就更加唔声，直情啊视埋对眼，吓咁啊坐喺度咯。咁啊，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咧，佢去问啊。法师眼一粒声都不出，啊，又不讲个对，又不讲个不对，啊，咁我佢问得几问呢个人发火咯，哦，佢话法师啊，佢话你哑噶，就只话你个耳仔聋噶，你冇听到我问你咩？咁点解你唔声噶？咁佢就变嗱，好似炮仗咁样咧，咁一连串咧，咁就发牢骚。咁啊呢个时候个法师咧就开口啦，咁啊嗱，你想问无明啊嘛？咧你家下问你自己啊，问你自己啊。佢话头先咧，你问都系礼貌，系细细声啊，都冇咁大声，冇个脾气咧，亦都冇咁大。嗱，佢话我唔出声啫，你应该就唔好问啦，咁啊冇事啦。我一不出声沉静，啊，你一次问不到个所以然，两次三次问不到个所以然，第四次呢你发火啊，猛猛整整啊，好像连珠炮那样焚过来是吧，那这些呢就是叫做无明了。那这个人当然没话讲啦，那么只有自己承认啊，辩论失败呢，所以无明。就是无所明了，冇咗呢个智慧光啊，迷咗呢个波嘢，成为呢个黑暗嘅烦恼，就是过去无始以来嘅烦恼。嗱，咁啊，第二只行无明缘行啊，行咧就系行为，我哋由呢个无明烦恼，咁啊有一种咧行为去推动啊。我哋作呢个善业或者咧作呢个恶业，呢啲就是行为。嗱，咁呢两种咧就系属于过去嘅业因。嗱，咁啊由过去所做呢个业为因啊，嗱咁啊感到今生咧受果啊，咁所以行就系如色啊，色咧就系第八阿赖耶色，就系话我哋有咗呢个业障。有咗呢个无名，就睇个同世间边一个父母有缘，咁啊同嗰个有缘个父母啊，咁啊当佢男女交合嘅时候咧，咁啊有一念嘅淫光啊，咁啊呢个神色咧，佢就见到呢一念淫光咧，咁佢就入胎啦，咁啊呢个就叫做色。就是依过去这个烦恼和业障呢，就是今世呢最初第一次呢入了这个母胎。那么第四呢就是叫做明色。明色呢就是说他初初入胎啊。那么根本七日一变，七日一变呢，那么渐渐呢有这个好似人的形状。但佢嗰阵时咧冇咩嘢分别，咁佢呢个心咧但有其明，而佢呢个肉体咧亦都咧唔系话好明显，同我哋家下咁咧六根咧咁明显嘅， 咁所以咧就叫做明色，就喺呢个胎里边咧，系身心啊开始咧系发育嘅位置。明就系心化不能以呢个体质嚟嘅指示人，色咧就系眼耳鼻舌身意呢个色身，咁啊叫做明色。嗱，咁啊第五咧就叫做六入，就系话咧再经过一个时期。可能到了在母胎五个月啊六个月啊或者再进一步七个月八个月啦，咁我哋呢个人嘅体上啊具足啦，所谓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咧都完全咧同我哋啊响呢个出咗世嘅人咧系一样，不过佢未到时间出世啫，但系六根咧已经咧系具足咗。再过一两个月天咧，佢就要出世咯。嗱，咁啊，佢就六入。嗱，有咗呢个六根，咁啊，到佢出世之后咧，咁啊，十个八个月嗰阵时啊，咁啊，佢有一种接触，但系佢咧就冇咩嘢分别，所谓好与共丑。所以十个八个月或者初初会行啊，十零个月嗰啲细路仔咧，我哋要特别对佢小心咧，睺住睇住。当然，佢如果攞个公仔嚟玩咧，就梗系冇事啦。咁啊，最怕佢攞嗰啲电啊，啊，走个或者揾条铁一撩嗰啲电掣啊，因为佢唔识得噶嘛。佢今日就冇分别，唔知得呢啲电掣咧，个铁线一笃入去咧，就会过电，会电死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咧，佢哋只有接触，佢样样觉得好新鲜啊，好好玩啊，所以佢样样佢都要斗下，甚至乎嗰张刀咧明知系戒手噶啦，我哋都唔随便斗嘅，啊佢唔识得系会戒手会痛嘅，咁啊佢都要去玩下嘅，咁样就明白佢就接触，咁所以我哋呢一个时段咧，对于佢嚟讲啊。我哋做大人嘅咧，特别咧要对佢关心，要照顾啊，唔系好容易咧，就会对呢个小孩子咧会创祸。咁啊，佢就冲。由呢个冲咧，第七咧就有一种感受啦。感受咧，佢即系渐渐大啦，三四岁啊，五六岁啦，咁咧，咁佢哋有一种感受啊，佢哋知得啊，或者肚仔饿啊。咁啊，佢就识得佢搵嘢食咯，啊颈汗咧，佢就识得打喺个雪柜度搵汽水饮啦。啊，如果咧冻啲咁多咧，佢就识得佢搵件衫仔着下。啊，如果热个头咧，佢就会叫声妈妈，好热啊，要剥衫啦。嗱，咁啊呢种咧，佢到呢个四五六七岁嘅时候啊，有一种咧嘅感受。嗱，咁啊从呢个色明色。六入畜兽呢五种咧，就系、是、感到今生嘅果报啊，由过去嘅无名同埋所做呢个业力，就感到今生入胎，入胎咧十个月满啦，咁啊出世，出世从细个咧有所接触，然后再大啲咧，对一切嘅事物啊，都有一种感受啦。咁就属于咗过去呀，一重嘅因果，由过去嘅因感到今生呢入母胎出胎渐渐长大。咁呢种係果报啦。嗱，咁第八呢就係、是、爱啦。爱呢可能呢又进一步啊，十岁呀至到十三四五岁呢个年代呢，佢唔单系有呢个接触感受啊，佢有一种爱心啊，嗰啲唔中意嘅咧，佢就劈都劈唔切；如果嗰啲中意嘅咧，咁啊佢就爱啦，要争取啦啊！如果争取唔到咧，佢就可能咧，佢做坏事佢都肯嘅。佢为咗要达到佢个目的，要爱到一样嘢。假如唔能够满足佢个心愿咧，佢可能佢会去做坏事。咁所以呢种咧就系、是、爱啦。嗱，咁第九咧就系、是、取啊，取咧就系、是、当佢成人之后二十岁以后啦。 所谓法律上咧承认佢系一个成年人，有呢个独立嘅自主权。咁啊，佢呢个爱心咧，越发咧系炽盛，对于呢个外境咧系越发追求。嗱，咁如果追求唔到咧，佢就可能不择手段啊，都要达到佢个目的。所以呢个爱同埋呢个取咧，就系佢现在受生嘅时候，佢做人嘅时候咧所做呢个罪业之因。就是由此呢个罪业之因啊，就感到以后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啊，呢个有同埋呢个生老病死啦。啊，所以话我哋如果今生系念佛，系念观音菩萨或者诵经持咒啊，咁我哋现在咪种一个好因咯，咁日后咪收个好果咧，来世啊。嗱，咁如果我哋今生啊，家阵子正在受紧呢个苦报嘅时候，我哋都唔去修呢个善心，唔去种呢个善根啊，咁啊仲系做呢个罪业咧，咁就感到日后啊都会咧吓受呢个苦报。嗱，咁所以呢一种咧就系属于啊所谓现在有呢个烦恼惑业。而感到呢这个未来受果，就是属于这个第二重的因果啊。所以这个十二因缘呢，包括由过去做的业因，今生受这个眼前这个果报，再由我们眼前受果报的时候啊，又做罪业为因啊，又招感未来的果报啊，咁啊，如生生世世，世世生生都系咁样啊！等你下生受果报嘅时候，你又做恶业，咁啊又种下咧再来生嘅业因，咁啊又再受来生嘅果，如是世世咁样做恶业，世世招来呢个恶果啊！所谓生死轮回，咁就永远都不断啦。嗱，咁啊，如果系一个聪明嘅人，佢就追这个源流，最初都是一年无名不觉，而有后来这么多的过患，那他觉不到呢依佛法修行所能够顿断无名，就不会造罪业，不会造罪业就不会入胎受这个生死，没有了这个生死果报，更加再不会造这个罪业之因，招感呢个未来个果报。所以话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色灭啊，乃至到生老病死，一切都灭。嗱，咁啊，顺观就系三世嘅生死流转，乃至无穷无世嘅生死流转。如果逆观呢，无明一断，所谓万事都俱休。咁就名为咧，叫做圆觉，就系逆，以共顺咧两种观察呢个十二因缘而得以觉悟，咁就名为佢就辟支佛。嗱，咁啊，佢属于三乘之中咧，就系中乘，比菩萨个位次系低啲，但系比呢个阿罗汉啊，即系我哋下文所讲呢个声闻人咧。咁啊，佢嘅智慧咧又高好多嘅。嗱，阿罗汉只系断烦恼，佢就冇咗咧断呢个习气。但系呢个圆觉或者独觉咧，佢唔单断咗呢个三界见思烦恼啊，佢仲连呢个习气都断埋。嗱，咁咩嘅习气咧？我哋咧食好多嗰啲罐头嘅嘢都有嘅。好似呢个韩国嗰啲透菜啦，或者我哋中国人食嗰啲腐乳啊，咁嗰啲透菜咧，嗰啲味道都好难闻噶，咁啊食落个嘴咧都几好食噶，卜卜脆噶，好多人都中意食噶。咁啊腐乳咧，我哋中国人应该好多人都识噶啦。你虽然食咗腐乳啦，食咗嗰啲韩国透菜啦。但你个装腐乳、装泡菜嗰个樽啊， 有阵时人你即使用今日最靓嗰啲番碱精、洗洁精一洗咧，你即使晾干净、抹干净，甚至话俾热头晒过添噶啦，但系一拎翻嚟阴凉一下咧，你再闻一闻啊，始终咧都系有少少个腐乳味，少少嗰啲韩国嘅泡菜嘅气味。嗱呢种咧就叫做湿气。就个说明我哋烦恼虽断啊，但呢个习气都仍存。嗱，好似有一种人咧，你留意一下，说不定自己都有份嘅。嗱，咁佢坐算啦，冇人同佢倾偈嘅，咁啊，佢突然间就会眯眯嘴咁样笑。啊，咁你又睇到啦，问佢咧，佢都讲唔出。佢为咩嘢事咁会笑咧？啊，或者咧，佢一缩生啊。有一种好的事，虽然过去了他还有这个种子存在，他有些无意中他都会笑起来。相反有阵时他无缘无故这个人的面黑麻麻的，好像个锅底一样，他的心好像有件不知什么心事都说不出的，这些呢就是他的习气。正道阿罗汉呢都有习气的，好多好多。我举一个，佛弟子中所谓的出类拔萃的有十大弟子，其中有一位呢叫做不令伽婆初尊者，他正到阿罗汉果的了，他呢就有一种傲慢的习气。他每一次过这个恒河，咁啊！呢个恒河有河神啊嘛，呢个河神咧就系一个女仔嚟嘅，女河神。咁啊，佢每一次过河咧，佢就梗系叫一声，佢话小皮啊，你断流，小皮就即系嗰啲侍婢啦，啊，即系专门服侍主人嗰啲女仔啊，嗰啲侍婢啊嘛，个断流咧就话要将嗰啲河水都拨开。咁啊，让一条路等我啲个阿罗汉啦行过。咁啊，但系呢个河神咧就梗系脾气唔系几顺啦。佢就算你唔赞叹我啊，你都唔好叫我做即系妹仔咁嘅意思，侍婢咪直情系妹仔系嘛。咁啊，但系你系阿罗汉，佢又唔可以反对，佢咪只有咧用神力啊拨开啲河水俾条路去过。咁啊，佢一次如此，次次都系咁咧。咁有一次咧，佢真系好难以忍受啦。咁佢去到佛处个世尊啊，佢话你有个弟子咧，佢就不灵伽婆初。佢话佢就正到阿罗汉噶啦。嗰但系佢每一次过河啊，佢对我好冇礼貌，都系叫我做小皮，你断流，即系话妹仔啊，你断流啦咁。咁你话几难听啦？佢话可唔可以请佛你啊慈悲？咁啊，改一改佢，叫佢以后唔好咁称呼我咧。佛话得，佢话我可以叫佢嚟亲自啊，帮你道歉啊。咁呢个和尚听到咧，好欢喜咯。咁啊，佛啊，当时咧就叫呢个不灵伽婆初嚟。佢话你啊，每一次过河叫小皮断流咧，系唔啱嘅。佢话嗱，佢家嚟投诉啊，咁你咪同佢道歉咯。咁啊！呢个不灵伽婆初佢话得，嗱你听住，佢话小屁你莫亲啊，即系话啦，妹仔你唔好嬲，莫亲亲就亲恨啦，莫咪即系冇咧，即系你唔好嬲。咁啊，当时嗰个河神就更加激气啦，佢话嗱世尊啊，佢话佢当到你面前，明知佢就道歉啊，小屁莫亲啊，佢都系叫我做妹仔，你唔好嬲啦咁。咁因此世尊咧就同佢讲啦，佢话河神啊，佢话你唔好嬲佢啊，佢话你今日能够做河神，都系仗佢个福啊。点解咧？佢话不令伽婆初尊者啊，都唔知几多生几多世，都系做大富长者，所谓大富大贵之人。佢话你咧就系佢个妹仔，系服侍佢噶，你都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啊， 服侍他，和他有这种这样主仆的恩缘。他说所以今世的虽然出了家证了阿罗汉，他仍然呢有这个骄慢的习气啊。那么你亦都是仗他的福，所以才能够做到这个和尚，所以你呢都是呢不要生气啦，你好好忍耐下啦，他是这样的。你就叫他改了，他就即是说小皮你莫亲，即是妹仔啊，你不要兜了。他仍然是这样叫你的，这就是他的习气。所以习气就是这样来，我们很多人呢都有一种毛病，所以他们习气咯，即是习惯嘛。所以呢这个罗汉只能断这个见思烦恼，但这个见思烦恼的习气呢他就未断啊，但是这个辟支佛独觉抑或圆觉呢，他就能够将这个习气呢都断了，所以名为他就辟支佛。现在文中话呢，他说如果有一类众生他欲想成就这个辟支佛，修这个辟支佛的行啊，咁啊，观世音菩萨就普门示现啦，所谓现个同类身啊，同埋一样嘅，所以佢哋现呢个辟支佛身，为佢说法，咁说啲乜嘢法呢？如头先所讲，就系说呢个十二因缘法。如果顺观，就系三世因果流转啊；如果逆观呢，无明断，业障亦断啊。果报亦都不可得啦。佢话为佢咧系说呢个十二因缘之法，佢应以声闻身得道者，就即言声闻身就以为说法。嗱，声闻咧就系阿罗汉。嗱，阿罗汉点解叫佢做声闻咧？就个佛最初成道啊，咁佢就观察。咁嘅成道就梗系度众生，又行菩萨道啊！咁啊，最初要度啲乜嘢人呢？咁啊，佛咧最初一观察咧，同佢有缘嘅，最初亲近嘅系有两个仙人。可惜呢两个仙人咧已经死咗啦，冇缘度佢啦。咁啊，后来佢再观咧，咁啊，去到呢个绿野院啊，有五个人。咁啊！呢五个人咧，都系佛咧，同佢有呢个亲属嘅关系嘅，都系最初咧系跟随佛一齐出嚟咧，系修行出家，咁啊有咁样嘅因缘啊，所以佛咧就去呢个绿野院为佢哋说法。嗱，咁啊说法咪有音声咯。咁啊，对方呢五个人咧，闻到佛说呢个四谛法嘅音声，而证呢个阿罗汉果啊，所以阿罗汉咧就系、是、叫做声闻，系闻佛四谛法嘅音声而得以啦悟道，咁就叫做咧系声闻。嗱，咁啊四谛法，咁啊乜嘢叫做四谛法咧？嗱，第一。就叫做苦谛，嗱苦就系痛苦，谛咧就系真实，即如我所讲过好多次，无论心理嘅痛苦，以及肉体嘅痛苦，我相信在座过咁多嘅人，包括我自己啊，两样都有噶啦，就睇佢轻或者重嘅啫。你话边一个人嘅心理上冇呢个贪嗔痴慢疑啊？你说哪一个人可以离开这个生老病死呢？那属于苦谛，苦无论心理肉体是真实的，人人呢都有的，人人都不可以离得开呢这两种的痛苦，除非你真修实行得到解脱，这样呢就另当别论。如果你不修行，一日未得解脱，这个身以及心两种的痛苦呢都永远跟着你。所以呢就名为叫做苦谛，这个苦呢是真实的。 如果不修行是无法之改变的，你想改变就唯一的办法呢，就好好地依法你去修行，才可以断除这个心理和这个生理两种呢的痛苦。所以四谛法中第一种呢就名为叫做苦谛啦。那么讲到这个苦呢，咁有个故事喎。咁从前有个老太婆，咁古时啲老太婆呢，即係女人呢，就应该呢受过教育嘅人就好少，冇受过教育嘅人呢就真係呢你随时都可以捉到几个，就唔同今日啲女仔呢咁幸运啦，自细读书，咁如果你又聪明，家庭环境又许可供给你嘅话呢，咁好多女仔大学毕业啊，可能仲攞到博士位，学有专长啊，每一个社会都可以讲断千断百都唔止㗎啦。咁旧时啲女人呢就冇咁幸运嘅，所谓守我哋中国呢个礼教啊，咁人生都系痛苦啦，女人就更苦，所谓三步不出闺门，要守呢个三从四德啊，一世人由出世直至到死呢，冇咗呢个个人嘅自由嘅。唔同今日啲女人呢咁活泼啊，去外边读书读到咁上下就拖手仔啊，根本就冇人家理你嘅啊，可以喺个街上逍遥过市啊，你鍾意点，总之唔犯法呢就冇事㗎啦。旧时啲女人呢就冇咁自由。咁呢个老太婆呢，佢自从呢做由做女仔开始，咁至到结婚嫁咗人，咁佢都真係自己感觉呢就好苦啊。咁但係佢係信佛喎，啊信得呢好狠切。咁有日一个法师啊，咁呢个法师呢可以讲呢根本呢就唔会讲经嘅，亦都唔懂佛法。咁但係佢中午肚饿，咁托本啦，咁托到呢个婆个屋企啊，咁呢个婆见到係法师光临，咁当然好啲咁招呼佢啦。嗱，我哋佛法呢有一条呢规矩呀，嗱呢个斋主如果用呢个飲食供养呢，你受咗之后啊，你呢个出家个法师呢就应该要为佢说法嘅，一句都得，十句八句二三八句就更好啦，越多越好啦，就算唔多你就讲一句都得。所谓施主以财布施啊，我哋出家法师呢就以呢个佛法就嚟到布施。好啦，咁呢个阿婆呢请佢食一餐，咁佢真係穿袍搭衣啊，好恭敬咁呢摆好一个法座，咁请法师得高高在上呢去说法。咁呢个法师自己知道唔系呢一皮嘅，唔系讲经嘅材料，咁佢当然佢就推啦。咁但係呢个阿婆呢好客气好礼貌，嗱如果法师你唔登座呢我就叩头啦，咁变成呢个法师都冇咗符，咁只有坐上去啦，坐上去呢个阿婆喺下面呢恭恭敬敬咁样拜咗三拜，咁然后就跪喺度，咁请法师开示。咁你话呢个法师点办呢？咁坐咗好多分钟，下面呢就跪咗好多分钟，咁一味请求法师慈悲，法师慈悲开示啊，等我免除呢这个苦恼，俾呢个法水的滋润，我自己业障消除。咁下面呢猛咁哀求，咁呢个法师坐上面呢就越发急，咁佢急到不能再急呢，咁佢係点呢？唉，佢话真係苦啦。咁佢就讲咗句苦喇喎，咁呢个婆听到啦无上妙法，佢就即刻叩头啊，叩头呢佢个头落咗个蒲团呢佢就唔起身喎，就係咁样个头呢掂咗个蒲团，佢就諗啊，喺屋企点样冇自由，所谓在家从父母啊， 一啲自由都冇，唔可以隨便咧去遊蕩出街。嗱，咁啊出家就從夫啊，丈夫話點就點，自己根本咧就冇呢個反對之權，只有服從。但系老来就从子啊，因为古时嗰啲女人咧又冇受过教育，除咗做呢个家庭事啊，终身都系咁样做咧，乜嘢佢都唔识嘅。咁啊，只有老来啦，唔可以做事咧，就靠呢个儿女。如果呢个儿女咧唔孝顺嘅话咧，真系呢个晚年都几难过啊。咁啊，佢咪谂啊嘛，越谂啊真系苦啊，人生啊真系苦啊。咁佢呢就一味就諗呢个苦啊，佢都忘记咗起身啊。咁呢个法师一睇，咁你唔起身啦嘛，就我走啦。咁因此呢佢就静静地啊，咁走咗去啦。咁等到呢个婆呢想通想透啦，唉，人生系苦啊，法师讲得对，100%对，我应该起身呢要多谢法师个开示。点都食佢一起身一望，不过发咗都冇咗人，咁佢唔知道呢个法师唔识讲开事，系俾佢逼到咧自己好苦啊！咁啊变成家呢个阿婆咧，佢又唔系咁谂喎，吓佢发真系客气啦，啊我都未起身咧，佢就走咗咯，咁啊应该等我起身啦，等我多谢顶礼法师啊！嗱，咁啊同一样法。这个想法就不同，所谓这个苦字呢，其实我们人生啊是的而且确是苦啊，我们不识嘢亦是苦，愚痴又是苦，所以人生就是一个痛苦啊。那么苦就是果，果就不离因，因就是疾地，即系执执埋埋，系好多嗰啲贪嗔痴慢疑，我见疾度共高我慢，调皮嗱，咁啊执埋晒呢啲咁样啦，无量无边咁多个烦恼啊，咁啊又系真实啦，咁啊叫做低嗱，咁啊有呢个疾低个烦恼之因啊，所以就招到呢个生死个苦果嗱，你欲想。免除呢个生死个苦果啊，你就一定要断呢个烦恼嘅疾地之因。你想断呢个烦恼疾地之因咧，你就一定咧要证到呢个出世嘅不生不灭。所以第三咧，佢就灭地啦，就系灭除一切咧烦恼罪业苦果。而正到呢个出世不生不灭呢个空理涅槃，咁就明为佢就灭谛啊，不生不灭嘅道果咧，亦系真实，咁啊叫做谛啦。嗱，你欲想正到呢个出世不生不灭呢个寂灭嘅谛理啊，你就要修道，所谓修呢个37道品。啊、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啊，一共有37种法。你修此个37种个道谛咧，就可以断呢个疾谛个烦恼，了呢个生死苦果，而正到出世呢个不生不灭嘅寂灭理。所以呢个苦疾灭道呢4种法咧，都名为叫做谛啊，就系、是、真真实实，咁啊叫做谛。嗱，咁呢个四谛之中咧，都系先讲呢个果。然后先至论啊呢个因，我哋呢个苦谛就系果，果就由呢个疾谛之因啊。嗱，灭谛就系出世个果，你想证出世个果，就要修呢个出世嘅道法，先至可以免除啊呢个世间嘅烦恼疾谛，同埋呢个生死嘅苦果。咁就名为佢哋四谛法。嗱，咁啊转呢个四谛法咧，佛系一共有3次嘅， 第一次就是他们的事转，就是呢开始讲给他听什么叫做苦集灭道。所以佛说，他说此事苦是逼迫性的，令我们受种种的逼迫不得自在，好像病起来的时候你想他不病吗？不可能。啊、人要死的阵时啊，你想他不死吗？是不可能啊。你完全没有主宰，没有这个控制权啊。啊，到时病就要病，到时候死呢，你就只有死的，照死可也。啊，没有人情讲啊。咁所以说此事苦就是个逼迫性啊，逼迫到我地呢要受你的苦。他说此事集是烦恼呢，就是招感性，由这个烦恼之因是招感这个生死的苦果。他说此事灭是可证性，我们可以证啊，证到这个出世的不生灭理了，就可以离开这个世间的生死苦咯。那么你想证这个灭谛呢，你就修道谛了。所以说此事道是可修性啊，我哋可以修，值得我哋去修，修呢个三十七道品，断除呢个世间个苦恼因果，而证呢个出世嘅不生灭，嗱咁就开示佢呢个四谛嘅道理啦。嗱咁啊开示之后咧，第二就劝转啦，劝佢哋咧去修呢个四谛法。佢话此事苦，你应该要知道啊，系痛苦啊，一啲都唔假。啊！佢话此事集呢系烦恼啊，能够招呢个生死噶，咁你应当就要脱。佢话此事灭系不生不灭出世涅槃啊，你应该要证。佢话此事道啊，你应该要修，由修此道先至可以证此果，灭除呢个世间嘅生死苦恼。嗱，咁啊，佢就第二劝转。嗱，第三咧，佢哋作证转啊，咁有乜嘢嘅事实证明咧？咁啊，所以佛咧就用佢自己啊，就作个证明。佢话此事苦，我早已经就知啦。佢话此事集系烦恼啊嘛，佢话我早就已经断啦。佢话此事灭系不生不灭嘅涅槃。他说我早已经是正道了。他说此事道啊，我早就已经修，因为修到正出世的果，先至灭除这个世间的生死苦恼啊。那么这个三转呢，如果是上根理智的人，第一次开示转的阵时呢，已经得到开悟。如果那些中根的不上不下的呢，在这个第二次劝他们呢要修这个四谛法的时候，所谓劝转呢他得到开悟。如果这个下根性如此暗钝的人呢，要一定佛呢自己亲自做个证明，那么他才就开悟。所以三转十二行法轮能够令到上中下三根呢都得到开悟，都得到正阿罗汉果。所以这个声闻啊，就是修这个四谛法，就是闻佛说这个四谛法的音声，而得以开悟正阿罗汉果，那就叫做声闻。那么现在文中话呢，他如果有一类人是应该以这个声闻身而得到的，那么菩萨就普门示现，那么现个声闻身呢就为他说法，那么所说的就是属于这个四大苦集灭道之法，令他得到呢正这个出世的阿罗汉果。他应以梵王身得道者，就即现梵王身以为说法。梵王呢就是色界这个初禅天，即是初禅天的大梵天王。 那咁啊，佢凭乜嘢生到呢个初禅做呢个大梵天王呢？嗱，我哋首先明白呢个梵字，梵就系清净咁嘅意思。咁啊，既然修呢个清净行可以生呢个梵天啦，咁啊，究竟乜嘢佢哋清净行呢？就系断淫欲。嗱，咁啊，如果我哋男人又好，女人又好，响呢个人世间咧，佢唔结婚啊，啊，佢系独身，咁啊，兼兼咧修下禅定啊，念佛咧，咁啊，即系等于佢冇咗呢个男女个关系，冇咗呢个男女个欲行。嗱，咁佢去世之后咧，佢即此一行咧，就可以升到呢个梵天啊，做呢个梵天之王咧嚟到享福。所以呢个大品波耶经里边讲啊，佢系淫欲系障生梵天啊，何况菩提？如果呢个人有咗呢个男女嘅淫欲，升到梵天清净福，都尚且冇机会啊！何况你想成就菩提，你想成佛果，就更加咧系冇希望啦。嗱，咁啊，所以梵王就系修呢个清净行，咁啊，而且仲要咧具足有呢个慈悲喜舍个四无量心，加上断淫。先至可以咧升到梵天为个梵王。嗱，咁咩叫做慈悲喜舍咧？就系、是、个人咧有一种慈心，给呢个众生嘅快乐；有一种悲心咧，在在处处打救众生，拔众生嘅灾难痛苦。嗱，咁啊，第三咧就起无量心啦。如果见到人哋离苦得乐啊，咁我哋咧生一种咧所谓喜悦之心。嗱，舍咧就系舍离，就系我哋即使慈悲去度人，系欢喜人哋咧，系做呢个善事，种呢个善根，但我哋唔好有呢个执着。所谓冤亲平等啊，同我有亲嘅。固然我用这个慈悲度他、啊、即使跟我没有这个亲属的关系，连普通朋友的关系都没有、啊、是一个陌生的人，但我见到他有问题呢，我都以这个慈悲心来帮助他。那么这种呢就叫做舍无量心，舍除这个我见，舍除这个冤亲，以这个平等心来待他。那么如果、啊你再生是独身，冇咗呢个男女嘅欲念，以及呢修呢个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咁你日后呢就保证能够啊生到呢个梵天，做呢个梵天王。咁啊，所以现在观世音菩萨讲啊，佢话如果有咗个人应该以呢个梵王身嚟到得到嘅咧。咁啊，观音菩萨咧就现呢个梵王身啊，系为佢说法。嗱，咁啊，说啲乜嘢法咧？就教佢咧点样断爱离欲，点样咧修呢个慈悲喜舍个四无量心啊！咁啊，令佢成就得到升到呢个梵天咧，为呢个梵天王。是应以帝释身得道者，即现帝释身就义为说法。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观音菩萨啊，系现呢个帝释身。嗱，咁啊，咩个帝释咧？即系天帝释。印度话佢哋释提梵音啊，咁啊，中国话咧佢就能为主，就系、是、属于呢个三十三天啊。个天主即系人间所称咧嘅玉皇大帝啊，或者称佢为上帝。咁啊，在佛教咧就叫佢为嘅帝释天嘅天主。嗱，咁佢收啲乜嘢嘅福啊？ 就可以升到呢个帝释天啦。因为帝释天咧译名叫做三十三天，咁啊点嘅意思咧，就系在过去啊有一尊佛出世，名为佢做迦摄佛。咁啊佢呢个正法过咗啦，在呢个象法嘅时期啊，咁啊有一个女子，都系属于贫穷之一类，绝对唔系有钱人家。咁佢有一次咧，经过一间庙啊，佢就见到呢个迦摄佛呢一尊佛像咧。咁啊，原先当然铺金啦，可能时间长，日子耐啦，咁啊，嗰啲金箔咧就剥落咗。嗱，佢就想做功德咧，修补佛像。嗱，我哋大家记住啊，你请嗰啲新佛像供养，固然功德无量啦。如果你啊见到嗰啲旧个佛像咧，你请翻嚟，将佢修补翻身啦，呢、这个功德咧仲大过你咧请嗰啲新嘅。点解咧？因为新嘅哋人都中意啊，破破烂烂个个都唔中意。所谓人哋唔中意噶，啊你反为中意，你反为以一种慈悲心咧，佢将佢修补，佢本身冇咁庄严。你仲做到个特别庄严，所以咧修补旧佛像啊，其功德咧就系、是、胜过啊做呢个新佛像。咁所以呢个贫穷女子明白呢个道理啊，咁所以见到呢个迦摄佛呢个佛像咧，咁啊嗰啲金箔一甩咗，佢就想咧重新铺过，咁但系就冇钱、啊，咁啊点办咧？佢因此佢就托钵乞食。咁啊，乞到嗰啲钱咧，就将佢储起嚟，就啱啱得够买。咁啊，铺呢个迦摄佛咧嘅金箔，一旦系未曾有工钱喎，咁啊，因此当时咧就有三十二个啊，所谓做呢个铺金嘅师傅，佢睇见咁嘅情形，亦都系觉得咧同佛像铺金啊。是一件功德事，所以他呢就同呢个贫女讲啊，佢话你既然发心去乞，都乞到钱嚟买金箔啦，所以我哋呢三十二个人呢系义务成全你个心愿，去呢帮你铺金，但系绝对唔收你呢一文钱嘅人工，系义务呢同你做成全你。咁啊，因此佢哋共成就三十三个人啦，就将我啲金棒咧铺在呢个迦摄佛嘅身上，咁啊旧个佛像就变成一尊全新嘅佛像一样啦，修补过啦。嗱，咁啊以此嘅善因咧，呢三十三个工人呢个金像啊。就是生到这个三十二天，生到这个帝释天，帝释天东南西北每一个方向有八层天，那么四八就成为三十二，那么他这三十二个人呢就是为每一层天呢的天主。那么最终的呢就是这个天王，所谓帝释天王啊，就是这个发心呢所谓乞食而得来的钱呢买金箔，这一个女子她就为这个三十三天呢的主人。那么这个三十三天呢就是在这个须弥山的山顶，那么属于这个地居天，须弥山的中腰呢有这个四天王天，就是六欲天的第一层，第二层呢就属于帝释天了，他已经居在这个须弥山的山顶，所以这两层呢他依这个地下呢而建立的，所以名为他的地居天了。那从此以上呢好像兜出婆天啊、化乐天啊之类呢，就离开这个须弥山，离开这个地，咁啊仲有四层天，合埋就六欲天啊嘛。咁呢四层天咧就属于叫做空居天啦。 咁所以我哋咧就要分得清清楚楚。嗱，咁啊呢一层天嘅人嘅寿命有几长咧？就有1000岁，但系唔系仲系好似我哋人间咁嘅。咁啊，佢呢个1000岁咧，咁啊几多岁啊？我哋人间啊，先就当佢系一昼夜，即系一日一夜咧。我哋人间1000年，佢哋先至系一昼夜，即系一日。咁啊，可见佢哋嘅寿命咧就好长。嗱，咁啊，虽然寿命长，福报大啊，但系由于未曾断烦恼出三界，咁啊福尽咧都仍然会堕落噶。咁啊，所以我哋修行人咧就唔好期望生天福，因为你生天福咧，嗰啲福报太大啊，嗰啲福享完咧就会堕落噶啦。所以我哋修行咧，就要求超出呢个天界，超出呢个六道轮回，来到啦吓了生脱死。嗱，咁啊，帝释天咧，亦都系护法之一嚟噶，佢好扶持佛法。咁啊，亦都常常咧响呢个33天啊，落嚟呢个人间咧，系供养佛，系听佛说法。咁有一次佢落嚟人间咧，听佛说法之后咧，佢就喺佛前发愿啦。佢话世尊啊，佢话我听你说法咁好，即系得到无上嘅法益啊。佢话我翻到呢个天宫咧，我唔再咧享受呢个天福啦，我一三一二咧嘅修行。咁啊，当时啊，佛咧有一位弟子叫做目犍连尊者，佢在呢个10大弟子里边咧系神通第一。咁佢听呢个第四天咁样讲咧，吓、啊、你真系做得到？佢就起个怀疑啊，个好，等我去探下你先就得。咁所以呢个帝释天咧前行，佢就唔知道目犍连咧隐身啊跟住佢噶，跟到目犍连硬咁不停跟住佢。咁啊呢个帝释天翻到佢33天咧，佢根本就冇修行，仍然咧享受啊佢呢个天福，所谓宫娥彩女啊，都成千上百，都系担着咧呢个五欲嘅快乐，根本啊。就谈唔到咧去修行，咁就变成咧对于佢自己啊响佛前所发呢个誓愿咧，都你完全咧冇晒关联，脱咗节啦。咁啊，当时呢个目连睇到咧，吓求你真系你啲大炮啊，认真系会讲啊！你响佛前就讲一套，你翻到你个天宫咧做有一套好。警戒下你，咁目犍连用神通啊，咁啊将我呢个宫殿咧，咁啊摇摇喐喐，摇摇喐喐，咁啊令佢总系咧企又企唔稳，坐又坐得唔安乐。咁啊呢个帝释天谂下，我点解个宫殿会咁嘅咧？冇，我从来都冇咁嘅情形噶喎，点解今日咁奇怪呢？咁啊，梗系有问题发生啦！咁佢哋用只眼啊，咁啊周围咁啊浏览望一圈，点啊先一望咧，就望到目犍连啦，响呢个天空中咧坐响度。咁啊，佢知道啦。咁啊，梗系目犍连咧响度咧同自己作对。咁啊，因此佢哋即刻催辞，就同目犍连尊者咧忏悔请罪。讲咗好多声啦，系对唔住。咁目犍连就讲啊，佢话帝释啊，佢话你同我讲对唔住咧系冇用噶。佢话你喺佛前，你讲过乜嘢话？你喺佛前讲过闻法之后啊，真系全身都发水滋润，系清凉自在。咁啊，发誓翻到啊！这个33天的天顶，你自己的老家修行的、哦、那我就信以为真的想来看人你怎样修呢？怎么知道你不单没修啊，你这个五欲的快乐还变本加厉啊。因此呢，我们用神通那么摇动你的天宫，等你站又站不稳，坐又坐不安，给你一种警告， 人命无常啊，你唔好啦，太过贪着呢个五欲啊。你天福虽然系寿命长，但系福尽都会堕落啊。好似个人上山，你上到山顶就不能再上啦，你就要落山噶啦。咁啊，好啲训示佢一顿啦。咁啊，呢个帝释天就只有洗耳恭听啦，啊，只有听话啦，啊，咁啊，只有忏悔啦。嗱，咁就属于呢个帝释天。嗱，咁啊，现在观世音菩萨讲啦，佢话假如有一类众生应该以呢个帝释天嚟到度佢噶啦，咁啊，观世音菩萨就现呢个帝释身咧，就为佢说法。咁啊，说啲乜嘢法呢？就说呢个生灭无常，人世间都系苦恼啊，唔好担着呢个五欲乐。如同呢个八大人国经里边讲啊，佢话诸法无常，诸法就无我啊，国土危脆啊，唔好贪恋呢个世间，应该发心呢修呢个出世行，所以话以为说法，佢应以自在天身得道者，咁啊观世音菩萨呢？就即现啊，这个自在天身就以为说法。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啊，现这个自在天身。那么一个就自在天身呢，头先我讲，那六欲天就属于地居天，第一层的四天王天，向这个须弥山的中腰的半山。帝释就在这个须弥山的山顶，这两层天呢都是依主这个须弥山的，那么名为它就地居天了。那么如果再上是夜摩天、兜率婆天、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那么这四层天呢已经离开了这个须弥山，在这个须弥山之上是依空而建立，所以就名为的就空居天。那么始终的自在天身呢，就是属于这个欲界天呢，是最高的一层，叫做他化自在天，就属于这个空居天啦。那么什么叫做他化自在天呢？就是由于这一层天的人啊，他的福报最大，即是六欲天来讲呢，他是最高，那么因此六欲天来讲呢，他的福报呢就是最大。那么大到什么程度呢？他自己什么都不用做了，是他需要一切的享受，是其他的天人呢是变化，那么他就得到享受了。只要他的心动一个念要什么，其他那些天呢就会变化呢他心中所想的东西出现呢在他面前给他享受，他不用呢去劳心劳力而得，就是属于呢他这一层天这个福报所感。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他说此一层天是夺他人所化而自己得到娱乐，所以名为叫做他化自在天，在这个驱舍众这个世间品第一卷里面都讲了，他说他化自在天于这个他化之中呢而得到自在。那么这个自在天呢，所谓他化自在天呢，它虽然是这个欲界最高层天，欲界呢属于呢最大的福报，但它呢就不怀好意的，它就专门呢破坏出家人的道业，它就专门呢跟这个出家人作对。所以如果一个真正出家人呢，它一发起这个大菩萨心呢，它就很多魔障的。咁啊，呢啲魔障咧，就系、是、呢个他化自在天呢、这个天王咧作怪。 例如佢大病啦，例如种种事情不如意啦，咁啊主要就希望你退心。咁你一退心啦，你或者唔出家啦，咁啊等于话咧就脱离啊，佢呢个魔掌咧就冇机会啦，你就变得做呢个魔子魔孙。如果你一发心出家，发心修道，咁你就可以啦吓，摆脱啦呢个魔子魔孙，就唔受佢控制啦。咁所以我哋每一个人啊，如果一日唔出家，唔了生死，唔修行办道啊，都系魔子魔孙啊。唯有发心出家，即使你唔出家咧，你在家都行个菩萨道，发个菩萨心，自度度人。嗱，咁咧你就可以脱离呢个魔掌嘅黑暗，就唔做呢个魔子魔孙啦。咁所以始终话系婴儿自在天生得道者。咁啊，观世音菩萨咧就系言呢个自在天生，就为佢说法，就系说出咧，咁啊叫佢护持三宝，唔好扰乱嗰啲出家人，唔好破坏人哋呢个修道者啊嗰种个道心，应该咧要远离自己这个魔的黑暗啊，而趋向这个佛法的光明，所以说以为就说法了。他应以大自在天身得道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那么这一段就观世音菩萨了，现这个大自在天身，印度说他的摩斯首罗天啊，咁啊，中国话咧，佢就大自在天，即是系呢个大智度论所讲咧，佢有三只眼，佢有八只手臂啊，佢所骑嘅咧系白马，佢个手咧执住一支咧白色嘅尘忽，外道咧所奉侍嘅大自在天就系、是、色界啊。这个四禅天的顶上，但是它亦是跟刚才所说的这个自在天一样，它亦是专门破坏佛法的，专门跟这个修道人是作对的。所以如果我们修行一阵时遇到什么的不愉快的事呢，这些就是这个魔王啊，是扰乱那些魔鬼呢在那里作怪，那么我们不要理他了，我们要发一个道心，即使要死的了你都不要退心，这样呢那些魔呢就没有你办法，那么你的道心呢就会坚固啊，就脱离这个魔掌。那么所以刚才这个自在天与始终啊，这个大自在天啊，所谓欲界天顶和这个色界天顶啊，这两位都是佛教的大魔王，我们要远离，绝对不可以亲近啊。所以我说应以大自在天身得道者呢，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以这个大自在天身就为他说法。那么说什么法呢，就说这个佛的正法，令他呢远离这个邪魔，不单说不要破坏那些修行人，他还要做这个修行人的护法，令这个修行者得解脱，亦令他自己远离这个邪见而得到解脱。他应以天大将军身得道者，即现天大将军身，就以为说法啦。嗱，咁啊，此一段咧就系观音菩萨现呢个天大将军身。嗱，咁乜嘢叫做天大将军咧？就系我哋刚才所讲呢个三十三天呢个天顶啊，呢个帝释天王咧，呢个家将， 就等于今时今日呢所讲的保镖，就是保护呢他这个主人的。因为帝释天呢每每跟这个阿修罗呢是打仗，这个阿修罗呢就有这个天福，就没有这个天德，他这个亲恨心呢妒忌心呢就很大，咁啊，常常妒忌呢个天帝释所享个福，所以佢要时时咧都要出兵啊，同呢个天帝释打仗。咁啊，天帝释部下咧，咁啊有好多呢个天大将军，即系保镖啦、兵卒啦，咁嚟到保护佢嘅。所以帝释天啊，每每同修罗作战嘅时候咧，咁呢啲部下咧，天大将军啊，时时咧跟随呢个帝释嘅左右，与呢个阿修罗作战嚟到保护咧呢个帝释天啊，所以好似韦陀天将啦，佢就扶持佛法噶，咁啊佢属于天大将军啊嘛，咁啊韦陀菩萨都系天大将军啊，嗱咁啊现在话如果有一类天大将军身。咁啊，观音菩萨呢就现呢个天大将军身呢嚟到度脱佢，为佢呢就说法。嗱，咁啊说咗乜嘢法呢？咁啊教佢啊要发呢个大心，要扶持佛法啊。扶持佛法呢系有好大嘅功德，因为你扶持呢个佛嘅正法，能够令呢个正法流通于呢个世间。使到世间的人呢有机会闻佛的正法而修行，所以这个功德呢你亦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有一类天大将军身的。那么观音菩萨呢就现这个天大将军身呢为他说法，他应以毗沙王身得道者，就即现毗沙门身就二位说法。那咁啊，毗沙门就系属于四大天王里边啊，所谓北方嘅多闻天王。那咁啊，四天王咧，我哋如果去朝过山啊，我哋中国所有嗰啲大丛林咧，第一个山门就系叫做天王殿，就系两边咧有四大天王。咁啊，东方就叫做持国天王，南方咧就叫做增长天王，西方叫做广目天王，北方咧叫做多闻天王。嗱，呢个毗沙门咧就系北方个多闻天王。嗱，咁啊，除咗呢个四天王殿啊，咁啊，中间咧，咁啊，另外仲有两尊菩萨噶。一尊就弥勒菩萨，就向住呢个山门外边嘅，等于话你哋边一个人入门口咧，就见到欢喜佛，佢系年初一生日嘅喎，佢系年初一诞辰啦，所以我哋年初一去丛林拜佛咧，你第一口就见到弥勒菩萨，咁啊笑眯眯，好似炒咗咁啦，欢迎你啊，所以就皆大欢喜啊，咁啊保证你一年都欢喜开心。嗱，咁啊背后咧就韦陀菩萨。韦陀菩萨都就永远对住佛嘅，因为天王殿再上一层咧，应该就系大雄宝殿啦。啊，大雄宝殿咧就差唔多咧，都系啊供养三宝佛啦。啊，咁啊，点解韦陀菩萨啊专门向里边啊咁啊对住佛咧？因为人世间啊好多恶人，而且专门破坏佛法啦。嗱，头先我哋讲啦。天大将军呢就是扶持佛法的，很忠心的，所以他见到那些恶人呢，他每每起这个亲恨，韦陀菩萨是揸住一条柱的，真的要找人搏的要啊。释迦牟尼佛呢就跟他说，他说世间上的人呢都是这样的了，你不要理他了，你打都打不得那么多了。韦陀菩萨说，个世尊啊，他说我看不过眼啊，哎，佛说这样就容易啦，你看不过眼，你不要看他们，他说你永远看着我，对着我啊， 咁我咪慈悲咯，咁你嘅心咪唔会怀恨咯。咁所以因此咧，全中国如果有地方差唔多一个天王殿咧，对外门口的弥勒菩萨笑口常开欢迎人，而背面嗰位头菩萨咧，永远都系对住三宝佛，对住佛典。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些就是佛教里面一般的常识。始终的毗沙门就即使是北方的多闻天王，亦即是印度的婆罗门教称他为财神爷，因为他守护这个财宝的神。这个四天王天就是住在这个须弥山腰，是属于这个地居天之一。所以现在观音菩萨说，他说假使有人应该以这个毗沙门身而得到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以这个毗沙门身呢是为他说法。说什么法呢？就是说这个五戒啊，十善啊，那么修这个五戒十善呢就是为生天之法，咁然后再进一步咧，就修呢个解脱法，所谓上求佛道。嗱，咁啊讲到呢处咧，时间已经系到啦。嗱，咁我首先咧，请大家起身，咁啊同大家咧系先发愿，咁啊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尽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嗱，咁啊，听晚咧系同样时间系再见。